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Hello， 我叫白凯东，我最近很开心，因为我马上就能见到我的女朋友了。我和她都在上大学，可是她在西宁，我在唐山，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平时除了放寒暑假我们能好好的在一起，其他时间就只能靠打电话和视频聊天，想见一面简直太难了。上学期的11假期，我坐了30多个小时去快2000多公里的西宁去看他，路上很辛苦，但是见到他我的疲惫马上就烟消云散了。马上又要放假了，我还是打算坐火车去看看他，票都买好了，就是很开心。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阳光刺眼，有心跳的交响乐，想靠近一点，再看清一点昨天。尝试不顾一切肤浅的快乐，才会一不小心的让成长偷走了什么。时光过客，还来不及去迎合，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回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发誓青春还没开始就已画上了句点，发誓我们还没熟络就已生疏的寒暄，往事浮现，没完的故事绵在变，我们还在变，但请你相信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等着我，一定回来。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会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直播的 Fresh Radio， 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我们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全民参与的一个我们的啊，可以唱歌曲可以表演的一个节目。 哎，没错，大家好，我是曼宁。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嗯， 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然后在直播专区里就看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了。 嗯， 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曼宁你说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到有几个音已经 有点破了，是吧？ 对，有点破了。是最近在练歌吗？在准备一周一次的 battle 吗？ 你不知道我是练民歌的吗？ 都练民歌了。 哎，我是说真的啊， 你练啥了？ 你可千万别不相信，我最近都练什么大地飞歌啊之类这样的。 那算了，我以后再也不给你掰头了。 我们比高音好吗？像我是歌手一样。 曼宁，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比你高出一个 level 了， 啊、 高出不止一个 level 了，因为我最近不只是唱歌， 嗯 啊，我还闭关修炼，我还写歌来着。我告诉你， 哎呦， 就这么厉害， 写出来了吗？我想知道。 暂时成果还是不太方便展示， 在酝酿当中是吗？ 对， 哦， 我就唱唱别人的歌吧。 So 嘛，哎呦， 这好挑战啊！你这句话真的很硬哎。 好好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哎原创的歌曲。那些好听的原创歌曲都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带来我的原创歌曲，所以我今天先暂且不 先唱别人的原创歌曲， 对 是吗？ 所以说首先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的先声夺人，看看有哪些原创歌手的歌的确还不赖。首先进入先声夺人， 来。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刚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也就是先声夺人。 先声夺人， 我们今天要盘点的是那些好听的原创歌曲。 没错，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的 独立的音乐人 乐团， 他组成的一男一女的一个组合。 对， 这个乐团其实有几个年头了吧，应该是1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 5年。 对，这个男生呢冠男，他负责创作词曲，女生乔西呢他负责演唱。这种曲风啊一般是以这个抒情为主的。 嗯， 哎，我们现在呢要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就是你真的会来吗？ 我们先来聆听一下这首歌的旋律。 来， 是化妆感受着不同，搞不懂男女之间太多顾虑啰嗦，吞噬你眼眸，假装疼痛，我就让我没有和世界的相拥，我做的一切都得痛，你终究 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的先声夺人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范乐团的你真的会来吗。其实我听到这首歌感觉很像在周日下午一个惬意的午后，可能下着点小雨，然后喝一杯咖啡和两三好友进行聊天的感觉，有点慵懒。但是实际上看到歌词我觉得有点悲伤，因为是我承认我没用，和世界难相拥。哎， 在讲爱情的一首歌。 嗯， 其实我今天下午呢是准备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哎，我们去一个茶馆去喝两杯，然后聊聊天之类的。后来没想到一顿饭啊就吃到了下午四点多，然后发现哎我该上班了。 有点意外哈，有点猝不及防。 对对对， 因为周日的下午就是一般给人的感觉就是慵懒，不知道时间在流动的感觉。 对，就是虚度时光也很好啊，一般周日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喜欢。 难道咱们俩不该多介绍介绍这支乐团和这首歌吗？ 是的了， 咱们俩看歌词不太认真， 我们是怎么样虚度时光呢？ 是，这首歌不像表面听起来我跟曼宁觉得有点慵懒的感觉，其实歌词细听还是非常的诗意，但是稍微的略有伤感。 没错，那么乐队介绍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说啊，这个爱情啊，一直就像是两个人的拉锯战一样，总是有输赢，总是有先后。那么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记起最初两个人彼此的拥有。 哇哦，这个有点悲伤了。 哎呀，听起来还是有点，哎，要不不要谈恋爱了？ 那可不要，那可不要啊！作为这个曼宁的情感的灵魂导师，我还是劝你谈恋爱。还是挺好的。是你不谈的话怎么能享受到那种啊就是甜甜的感觉呢？ 甜中带苦，苦中带泪。 你这个 感觉吗？ 已经预感到了是吗？ 我预感到这个爱情里面啊总是有苦涩的一面的啦。 你这脑洞越来越大，一首歌给你带来这么多 意思。啊，对，我们还是应该回来介绍那些好听的原创歌曲。 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福怡啊，又叫做福怡怡，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平时也是创作了很多的民谣的歌曲。 对， 那么这首歌是来自于他们的余生像，听前奏感觉还挺入耳的，应该可以排在前奏很好听的歌曲排列之中。 哎，开始唱了。 真要慌，沉浸大人的时光，夜多夜满熄灭归人的方向，三把回望关进暗房，万水走上一把野火就烧完，烧坏香槟不成长，把人变得不沮丧。我曾放肆的理解生活与梦可伤，只好在寥寥心下数绵羊，日夜消磨着些许愿望不肯放，又却是一腔不甘，就此别过赴远方。情爱不像你早已成歌迷， 我跟曼宁表示这首歌太好听了，已经入了我们俩的私房歌单里面了。 没错， 单曲循环起来，太好听了。这首歌是刚才我们说了是福怡啊，一个独立音乐人，偏向于民谣的一种创作啊，也有我们的梅花乐队的吉他手啊，他也是 梅花乐队 的吉他手，也是一个大学的音乐老师，身兼数职，但是每一个都是跟音乐有关系。 他是大学音乐老师？ 是的。 他的声音怎么这么年轻啊？我以为他是 保养的好呗， 十七八的。那我是不是听起来像小学生呢？ 并没有。刚才我跟曼宁在讨论说今天的这个独立音乐人一些原创歌手， 对对对， 他刚才说有一个音乐人的年龄很小，大概跟我差不多，我说大概也就十七八岁吧，他说哦那也比我大一两岁，十五岁，我说哦真的吗？哦 哦的感觉张彤有嗓子眼有点堵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俩的挑战已经不只是音乐的 battle 上了， 开始到人格， 对，已经渗透到人生的互相质疑上。对，但是每一天就感觉聊的话题也跟音乐有关系，但这种小生活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没错， 特别是伴有这种歌啊，这个余生像的歌曲的这种欢快的氛围之下， 对， 咱们俩的挑战会更加的有趣和生动。 而且呢，刚才余生像的这个歌手本人啊，他就说了啊，你要坚持自己，不要害怕，他能给你的比你想象的会更多哟。 所以说曼宁这句话其实可以送给你，刚才你还说不相信爱情，这句话就其实可以。 我没有不相信爱情啊， 哦，曼宁有故事啊， 我只说爱情里面会有苦涩嘛。 我觉得在咱们的第三部分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曼宁来身兼一下我们的嘉宾。 我才15岁，我故事比较少了。 哦，是吗？哦，好，刚刚听到两首非常的好听的，一首稍微的比较慵懒，但是歌词比较的悲伤。另外一首就是 很有节奏感。 没错， 第二首 是有节奏感，很欢快。那么接下来咱们今天的唱吧红人又坐不住了，因为今天他们要挑战的就是自己的原创歌曲。对，第二部分也就是我们的魔音秀继续为您推荐他们自己创作的啊原创歌曲。 有请。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那些好听的原创歌曲。 其实原创歌曲一提到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叫做小众。 小众， 每个人的品味喜好是不一样的。 对，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给我推荐很小众的歌。然后他那天给我发了一首歌，说这首歌你一定要听，而且我希望他最好一直是一个18线的小艺人，不要被唱成烂大街。 对，如果说哪一天火了这个歌手就不再专属于我， 对，就会有一种哎呀怎么自己心爱的这个东西被抢走了一样。 对、我其实也是之前，其实我是在之前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其实对待歌手也是，对待小众的歌曲，我觉得今天在四方歌单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跟曼宁也会推荐一些我们平时单曲循环的原创歌曲。那么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啦，欢迎各位。 让我来看一下哦。现在这个拆台大王来到了直播间。你是来拆台的吗？好害怕。 暂时还没开启这个功能。 哈哈龙还有这个雅婷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如果说今天有比较想推荐的原创歌曲，也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因为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唱吧红人的挑战赛了，所以说各位，您究竟支持一号、二号还是三号？也欢迎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以及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抠数字，也就是我们的大比拼了哈。这个一感冒，这个说话都有点不顺溜了。 就是在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张彤的桌子上都是一团这纸巾啊。 我觉得可以在结束之后咱们俩就是好好的聊一聊就是原创歌曲的问题。咱们首先还是为大家推荐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好， 我们的唱吧红人，来自于我们的大粉乐队 粉 另一个自己，我们一起 来听一下。哇，这是一支摇滚乐队哦。 没错，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原创的乐队，平时可能翻唱的比较少，还是自己创作的比较多。那么这首歌的感觉是什么样呢？ 期待呀， 来一起期待一下。 时光倒转 哇，从这个 MV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一个现场演唱的这个画面吧？ 没错，而且我觉得刚才曼宁也说了，说其实对于一个乐队来说，主唱的声音有辨识度的声音很重要， 对，很重要。比如说刚才的那个女声像，还有现在的这个大粉乐队的女主唱都特别棒， 声音非常 特别的吸引人。 对，声音是一听到就能够注意到，而且说能记住的，而且这首歌曲也是比较符合咱们俩的，就是欣赏歌曲的品味。 哎，对对对， 就是旋律好听， 这个 节奏有节奏也是非常的动感，而且呢，怎么说小姐姐的声音非常辨识度，而且漂亮。 主要是漂亮吧，张鹏，你这个直男。那我们刚才那个唱吧里面哈，也是啊，叉台大王说，哎，你们俩怎么感冒的互相 PK 啊？这个不是故意的啦。 我们俩不只是在节目上，我们俩今天衣服谁更白，我们俩都 PK 过。 还有就是他还说，哎。你们两个终于找到了共同点。哎，我们俩有很多共同点啊。 对，我们俩都是年纪小啊，长得好看， 对啊， 歌声好。 对啊， 对 啊。对， 但是曼宁这方面不如我。 我要走，我要把你一个人撂在这里。 送你仨字儿，留下来。 我以为说赶紧走呢。 不，咱因为如果你走了，我怎么 battle 是不是？咱们今天还是要 battle。 你就是想让我输对吗？然后让你赢， 衬托出我高高在上的地位。 真的是很烦人。 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歌手的这首歌也依然很好听。小远哥哥也是不止一次来到了，怎么说，以视频的形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我觉得他的这首歌，你知道吗？也是一首我之前听过也觉得旋律很棒的一首歌。 我听着以为啊，你知道吗，是一首旋律很棒的歌，其实这首歌就叫你知道吗。 对，我们还有这个误解啊。比反应我是比不过你。咱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小远哥哥的这首歌吧。 好的。 这不是那个熟人小远哥哥吗？ 哎，这不是来过我们节目吗？ 那当然了，我记得上次是静宇姐在我们的火星直播间也是疯狂的在召唤我们的小远哥哥，可是小远哥哥没过几天就来到现场了。 啊，真的吗？那我们要不要现在也召唤一下？ 哎，大家帮帮我们忙，赶紧艾特他好不好？ 哎，小远哥哥，快点再来我们直播间做嘉宾哦。 对，我已经不记得小远哥哥是不是在现场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依稀觉得小远哥哥好像这次歌技有进步。哎，又进步了。 你是说他现场唱的难听是吗？那他还会来吗？ 没有，我曼宁，咱俩不要这种逗，因为我在火星直播会被大家拍死的。但是唱的还 是 很好听。 对啊，是我们这有很多粉丝的歌手，小远哥哥。 对，小远哥哥，其实我那次听到了他的几首全是原创歌曲。 哇， 我觉得是唱的 有耳福哎。 对，很好听的。我觉得这次唯一的变化，可能小远哥哥就是自带了特效，可能再撒一些洗衣粉什么的，有雪花的感觉，然后眼睛变大了。 眼睛变大，这个是因为那个直播有这个功能是吗？ 哎，我觉得这样的话，小远哥哥，你是不是要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来挑战，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变大了？ 我们现在在召唤你哦，快点来！ 对，你的原创歌曲，上次就跟我们说，说最近有原创 有新歌了。 对，那你是不是要跟我们展示展示？我们已经期待很久了，赶紧来啊！ 快点来！ 来，第三位依然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我们的火星直播达人啊，也是我们的五色石南叶和竹桑啊带来的。灯暖衣轻，有点绕嘴的，但是名字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风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来自于我们的五色石南叶和竹桑。这首歌曲我刚才在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曼宁说，这首歌我预测一定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哎，结果果然就很好听。哎， 对，因为它的前奏就是有一种代入感。因为我刚才也说过说，第二首歌咱们推荐的第二首歌曲《余生巷》，其实就是一开始前奏就很吸引人。 嗯，没错。 再次印证了我们之前的观点，说前奏好听的歌曲 一般这首歌是不会差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推荐的三位唱吧红人跟之前不太一样，因为之前的唱吧红人都是说进行了翻唱， 对， 都是别人的作品。可是今天呢，这几位达人啊， 纯纯的原创哦， 太厉害了！我觉得哪天如果再是 原创歌曲的时候，你要跟他们 battle 是吗？ 对， 我都笑了， 我尴尬的也笑了，我是有什么自信说出这句话的？我 刚才说你自己，哎呦，我现在曼宁，我比你高的不是一个 level， 你知道吗？啊、哎呦，给我吓的呀！原来也不过如此嘛。 我下周一定带来自己的原创歌曲，好不好？ 真的吗？ 嗯， 哎。直播间的朋友们，他说了，他立 flag， 他说他下周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原创歌曲，如果他没有带来怎么办？ 但是我是条金鱼啊，我记忆中只有七秒啊，刚哎你是谁？ 好烦，我已经不想再跟你说话了， 不想忍我了是不是？但是刚刚我们的三位歌手唱完之后呢，我觉得大家都是心有所属，支持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大家疯狂的开始扣数字，究竟支持我们的第一位歌手大粉乐队的另一个自己，还是我们的小远哥哥，你知道吗？还有我们的五色石南叶和竹桑的灯暖衣轻，究竟支持谁呢？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的平台上进行艾特和那个扣数字 留言。对、 啊、也希望大家通过疯狂的艾特让这个歌手真正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的舞台上来。对，因为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会听到更多不一样的料。 我们只是想来听八卦的是吗？ 是是是，上一次小远哥哥来的时候我们就扒了一些料，因为他平时在直播的时候可能不方便说，可能说不会想到，或者说自己不愿意说。我跟金鱼姐姐疯狂的在扒，然后觉得那期非常有看点，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小远哥哥我也要听，哎，我也要听八卦。 所以说赶紧来啊。 嗯， 我们的美女曼宁已经在召唤你了。 哎呦， 来，我们接下来， 你第一次夸我美女，能不能再多夸几句？ 加引号好不好？ 好烦。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一支我们的原创的 MV， 已经好久没给大家推荐过 MV， 因为咱们俩的话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大家今天 话多， 对， 戏多， 是脑洞也大，所以今天还是要为大家推荐这首我们俩都非常喜欢的一支原创 MV，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Mr. Miss 的秋别，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一下吧。 又是个深秋下雨的夜，重复了场景一样的情节，我爱的人只一季，你恨的心 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因为在这个板块呢，我们今天将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一个原创歌曲，但是这首歌背后，包括这个歌手背后，都有一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故事了。 对， 下面我们就来进入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刚我们已经预告过，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彭坦。其实说到彭坦，应该很多朋友并不陌生。 对，他已经比较有名了嘛，不是小众歌手了吧。 是，应该说是比应该是比前几位我们听到的可能要名气上要更火一点。 对。 哦，对。所以说这首歌曲究竟是怎么样的一首原创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得靠欣赏，我们来慢慢发掘。 很期待，来听一下。 对。 红色的月亮， 歌的曲风有一点点小小的迷幻感觉， 对，而且这个声音感觉很 自由， 哎，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呢？ 哎，咱俩终于有默契了，击个掌 来，击一个掌， 哎，不错不错啊！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想到了在天上自由翱翔的飞鹰，想到了在草原上奔驰的骏马。 哇，这是不是头发还很飘逸啊？ 对，像我这种，我 就打不会像你打了半斤发胶，是不是？ 我的头发就像一个头盔一样。十级台风来我不怕，我告诉你，真的。所以说这首歌已经除了我的头发之外，任何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砰砰砰跟着它的自由的飞翔， 可以放飞自我了，是吗？ 是。 我们在这个直播平台上啊，拆台大王，哎，今天很捧场嘛。他说，去年九月的秋天是一个多情的时光，哎，他有故事哦，哎， 有故事的好同学是不是要邀请你来啊？ 来，这个，对呀，啊，来我们听歌声当嘉宾吧。 是，就我们就为了让他来给我们分享， 聊一聊他去年九月的那个多情的时光到底是什么样的。 拆台大王可以和曼宁组成一对，你俩的故事我都想听。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歌曲本身，这首歌曲是彭坦创作的一首原创歌曲，叫做《士先生》。其实这个“士先生”取自于Mr. World 这样的一个创意，我不知道发音准不准哈，就说世界先生的感觉。对，他是跳脱出一个宇宙的宏观的视野之外，然后来纵观人世间的各种冷暖。 对，而且他觉得哈，现在这么发达的互联网时代，陌生人的概念啊正在逐渐消解。我们通过六个人以内的这个人际网，你可以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没错， 而且在快速的不断更新的这种社交环境下哈，这首歌呢其实是暗示着大家要慢下来，不妨呢从你的这个喧嚣的这个社交圈里面哈脱出身来，少发点朋友圈，少点个赞，感受一下自己和万物的之间的这个距离。 所以说其实这首歌跟咱们俩想的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要享受自己的那一刻， 对， 不要 是自己和自然之间的接触，而不是天天各种电子屏幕，对吧？ 我估计有心的朋友应该听得出来说，这首歌不仅是旋律上非常吸引人，而且在歌词上也是采取了5个字5个字对仗的方式进行了这个排比，所以说总之是各种各样的创意拼凑在了这个原创歌曲的这个创意之中。而且这个彭坦现在也是距离了上一张专辑《千禧》之后也是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片，可能有4年左右， 对，3-4年了， 对对对，他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在尝试和突破。而且我听说他现在是以一个月一首创作原创歌曲的速度在发片。 哇，这么厉害啊。 这首歌也是他的这张专辑《士先生》的第二首歌曲。 哇，厉害了，每个月都有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想哈，其实一个月一首原创歌曲，其实灵感是有一个周期的，而不是说给自己太压抑的空间，太紧凑的一个任务感、使命感，而是说在享受生活，在度过自己这个人生的过程中，有体验、有体会之后再进行原创。 没错，可是我想到了我上学的那个时候，一个礼拜的周记我都写不出来。你笑得很尴尬吗，张彤？ 这就跟我写歌是一个道理了。来， 你一定要写出来啊！你都答应我们的听众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火星直播平台的小朋友、大朋友们， 哎呀，大家饶了我吧！是到最后认怂了。来，在最后的时间，我觉得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咱还是把咱俩的私房歌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来， 我先说我的吗？ 行，曼妮，你先来。 我特别喜欢陈粒。可以说陈粒的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比如说《粒粒万香》啊，《奇妙能力歌》啊， 走马 都很喜欢。对，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们的默契呢？ 我们的默，他的歌太多了。 好吧，你来说你。 曼宁，这个跟我已经回归到金鱼家族了。七秒记忆，我想到了除了陈粒之外，想到了苏运莹。其实苏运莹也是他的这个野子，还有很多歌，包括新专辑的几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也是原创歌手吧。包括赵雷的《成都》， 对， 还有我们这个金贵盛的一个叫《红之间》，还有包括我跟曼宁今天都同时想到了这个陈鸿宇。 理想三旬是吗？ 陈鸿宇，哇，我真的很喜欢他。 对， 声音哎很有魅力耶。 哎，你看来我看来曼宁这个对于一首歌好不好听，除了前奏之外，还有这个 声 音 是吗？对，我很在意。 对，我觉得改天我们就不如一起盘点一下那些声音比较好听或者说有独特特点的一些歌手。 哇，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这一期呢？ 是的。那么在明天的挑战新歌声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放声歌唱、啊，也把他的风采展示给大家。也期待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今晚有戏， 没错。 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拜 各位。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流云在弹琴心意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让人心怀念，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爱的旋律是张了糊的脸，想象拼凑的完美。也许这终将会是个解不开人气纠结。风吹过下雨天，风吹着我的心深深浅浅。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滔滔不绝。